心的时刻会在心里记得，陪我唱这一首情歌，生日快乐。一首情歌，生日快乐。 谢谢你们陪我一起过。 25年就这样过来了，也许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，而我会觉得时间还是挺慢的，因为从我上大学的时候开始听的一家电台，在我心里它好像都已经是30年40年那么久远那么经典了，而它刚刚年轻，刚刚可以开始说人生最重要的事情，从25岁开始。今天是北京从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，但也却是北京乐广播通过音乐给你最温暖的一天。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爱得更久点也第一次推出话题温暖， 如果苦笑比 我们的祝福都与温暖有关。 像一滴的吻，如明日好景忽远忽近，仍愿抱着这份情没疑问，任面前时代再低气温，多么的庆幸长夜无需一个人，任未来存在哪个可能，和你亦是最后那对变更。唯愿在剩余光线面前留下两眼为见你一面，仍然能相拥才不怕骤变，但怕思念。唯愿会及时拥抱入眠，留住这世上最暖一面，茫茫人海取暖度过最冷一天。 身在冬天，但却保有自己内心的温度。

璇演唱的《亲爱的》。亲爱的听友，我把这首歌在北京音乐广播25岁生日的时候也送给你，歌里面所唱的字字句句大概都能够适用于你我吧。想法很多的时候要细腻的用，要记得快乐。梦里寻你千百回，他今天晚上想点播《追光者》，想送给心中的他。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，我是浪花的泡沫，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。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，耀眼的让人想哭，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，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。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 祝福你，希望的他永远可以陪在彼此身边。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，我爱你不如在一起。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呢，来自我们的听友，他叫做少吃火锅多吃苦。加班回来刚好赶得上下半时段的开场，一如既往的电台给我温暖和力量，我想点播一首《晴天》，送给自己，也送给所有努力生活的人。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，谢谢你们依然那么努力，然后在晚上还记得听在年少的时候喜欢的电台。这份美好的习惯请一直保有。好了，接下来是北京乐广播带给你的北广生活时间，我们稍后会有男左女右，听听海参吧。 教室的那一间我怎么看不见，教室的下雨天我好像在另一边。